车上市场，八个大甜瓜也车上装，哎，累得了老牛把汗淌，哎， 八个大甜瓜也车上装，哎，累得了老牛把汗淌，呀可惜呀可惜， 什么呀可惜耶， 老大娘的甜瓜呀可惜。 什么呀可惜， 姑娘们的苹果呀可惜，哎，呀可惜呀可惜，呀可惜呀可惜，姑娘们的苹果呀可惜。 桥上赶过了一群羊，鞭儿打得震天响，老大爷乐得闭不上嘴耶，今年的羊羔都是上坟。 双太阳，呀可惜呀可惜， 什么呀可惜耶， 老大爷的羊羔呀可惜，呀可惜呀可惜，呀可惜呀可惜，老大爷的羊羔呀可惜。 一里河边水草旺，老大爷的羊羔会有壮，老大娘的甜瓜搬也搬不动，哎，姑娘们的苹果又甜又香，哎， 老大娘的甜瓜搬也搬不动，哎，姑娘们的苹果又甜又香，呀可惜呀可惜， 什么呀可惜，哎， 人民公社呀可惜，哎，呀可惜呀可惜，呀可惜呀可惜，人民公社呀可惜。有了亲爱的共产党领导着人民建设边疆，咱们有了亲爱的边防军啊，幸福的生活有保障，哎，咱们有了亲爱的边防军啊，幸福的生活有保障，呀可惜，什么呀可惜，人民的军队呀可惜，哎，呀可惜呀可惜，呀可惜呀可惜，人民的军队呀可惜，呀可惜。 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王洛宾的另一首爱情歌曲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，也充满着少数民族的一些音乐的特点。而我们听到的会是黑鸭子这个组合演唱的一个版本，非常的好听，一起欣赏。 Thank you.

北京时间23:00 FM 986